Good morning. 早上好。 It is so good to be with you this morning and to worship with you this morning. 很高兴今天早上在这里与大家一同来敬拜神。 I even brought my son with me, Nicholas. 我把我的儿子也带到大灯。 But I also brought something else with me this morning. 我还拿了一个道具。 This is case Nicholas gets out of hand. 这个呢，只是要吓唬吓唬我儿子，注意它是塑料的啊。 But I want to use this as an illustration for my message this morning. 我想用这个斧子来说明我在信息当中要讲的一个道理。 You know, I've been a Christian for over 20 years. 那我作为基督徒已经几乎是20年了。 And I have found in the Christian life is sometimes you can get into a spiritual routine. 因为我觉得当一个基督徒有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好像在一个属灵当中一个好像日程。例行公事一样。 You do things for the Lord, not out of passion and love, but as a routine. 好，你在这里敬拜神、侍奉神，就像一个在一个按部就班的事情，但是没有那种热情和那个喜乐。 You even sometimes do things for the Lord, like singing and worshiping Him, out of routine. 那常常呢，就是说你看着你在这里为敬拜神，但是呢，你就是说按部就班，按着计划来进行。 I read a study the other day. It says when you sing a song 20 times, you no longer sing it with any meaning. 我读过一个报告，那讲到就是说，如果当你唱一个圣歌二三十遍了以后啊，你可能不再考虑这个歌词的意思了。 And so as we sang this morning, I started thinking.Are we singing the music to the Lord, or are we singing it out of routine? 那今早上当我们唱刚才唱歌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那我们在唱，是我们在给神在唱呢，还是我们在唱就是一个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安排，这个是好像这个 routine 的这个日程的一部分。 What do we do when our spiritual passion becomes a routine?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我们的本来的这个灵命呢，好像变灵命的生命的增长变成了一个好像例行公事以后，我们该怎么办 ？What do we do when we lose our cutting edge for God？ 当我们失去了我们的这个锋芒，失去了我们的利刃，那么我们怎么办 ？We find in the story the man with had an axe head, and he lost it. 那我们读的那个故事当中就讲到有一个人他有一个斧子但是他失去了它 Now the axe head in this miracle in the Bible represents our power to do God's work 那在圣经里这里讲到这个斧子的这个神的奇迹呢就是这个斧子呢代表的神的这个能力 When God puts a miracle in his word it is a miracle to teach us a lesson 当神呢把这个神迹奇事放在圣经里让我们看的时候，他实际上要把一些属灵的道理告诉我们。 This prophet was doing God's work when he lost his axe head. 那这里呢讲到这先知呢，他就是在做神的工作。那当这看到这个斧子呢是丢失了的时候 ，Sometimes in the middle of doing God's work, we lose our spiritual power. 所以我们常常在我们在为神做工的当中，我们好像失去了我们的宝刀武器一样。 We're not losing our salvation, but we lose the joy of our salvation. 当然，我们失去的不是我们神的救恩，但我们失去了的喜乐。 We lose the joy of serving the Lord. 我们是就不再有那种快内心的这个喜乐来侍奉神的那种快乐。 I know this personally. For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I've been very busy working, doing projects for the ministry. 我有这个经历。前面几个月我都是非常忙，天天在忙于就是说在我的事工当中。 And then I woke up one morning realizing I had no energy, no power, no joy in doing it. 有一天早上我就醒来的时候我就在认识到那我虽然做这么多事情但我没有那种平安的喜乐没有那种好像力不从心好像是没有那种平安在当中 How do we get our cutting edge back? 那我们怎么样来找回我们失去的这个利刃呢 Look at verse 5 in our scripture this morning. 啊，让我们再回到圣经看看这个第五节，啊，我们读过的圣经第五节。 In English it says, as one of them was cutting down a tree, the iron axe head fell into the water, and he cried out, Oh my master, it was borrowed. 那在这里讲到有一个人他在这里啊运斧子在那砍木头的时候突然斧子掉水里他就说哦、oh, 这个神我的斧子掉到水里啊这是借的斧子。 To get our spiritual power and our spiritual energy back from the Lord, we have to admit that we lost it. 那我们要首先如果我们要想呢我们要重新要把找回我们失去的东西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失去了它。 Now this man could have done two things. 那这个人呢在这里呢讲看到呢就做了两件事情。 One, he could have said, I lost my axe head, I quit working, I'm going home. Yeah. 那他可以讲他可以想到那第一种可能他可以这样做呢就是说、哦、我丢掉了我斧子那我的工具不在了那对不起我现在什么也不干不了我不干了。 I've seen a lot of Christians do that. 那我们看到今天很多的基督徒也就像这种情况一样。 I don't feel spiritually close to the Lord anymore. 那我常常就觉得我已经跟神没有那么亲近了。 So I'm not going to work for the Lord anymore. 所以呢，我最近就休息一下，我不跟神呢就在做那么多事了。 I'll let the preacher do it. 那我就让牧师代劳。 It's just like when I was a little child. 就像我在一个小孩子的时候。 My father would ask me to cut the grass. 那我父亲常常让我呢割草。 And I would deliberately pull the cord out of the lawnmower and break it. 那我就故意把那个这个割草机呢，那个一拉呢，就故意把它给弄坏。 And I'd go to my dad saying it's broken. I can't cut grass. 对啊，我就到我爸爸那里去告诉他说，哎，对不起啦，这爸爸这个割草机坏了，那对不起，我就不能做割草了。 You laugh at that, but that's the way we are as Christians sometimes. 虽然我们在笑，但是常常呢，这也反映了我们基督徒的心境。 I don't want to do it. 我也不想做。 I've lost my power. 我失去了我的能力。 So I'm gonna go home. 所以我就回家了。 It didn't work on my father. 但是呢，这个在我是父亲身上好像不太应验。 And it doesn't work with our heavenly father. 那在神那里呢，同样呢，这个也不太灵。 Now the second thing this man could have done. 那第二个事情，这个人呢，可以这样做。 Is pretended that he still had his axe head. 他可以假装呢，他虽然斧子丢了，他假装呢，他还有那个斧头在手里。 He could go through all the motions. 他还可以继续这个重复这个砍柴的动作。 But wouldn't cut any wood. 但是呢，他虽然砍不到木头，但是他假装他在砍。 He could have pretended that he was working. 大家可以告像别人觉得呢，给别人印象他还继续在做工。 Have we all we've pretended that we've worked before and not really do any work? 这就好像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也是在给别人看，好像我们常常在做工，实际上呢。 I see my son smiling. 我看到我儿子在这里笑。 Because he's done the same thing. 因为他常常可能做同样的事情。 The saddest thing to see is a Christian.Pretending that they have God's power in their life and making a lot of motion. 最可悲的，对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呢，我们假装我们有神的能力在我们这里，但实际上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动作的。 They come to church. 我们去教会。 They pray. 也祷告。 They sing. 我们也唱诗。 And they only do it to pretend that they're okay. That way, no one else would judge them. 那我们只是向人看的表现出来，我们一切都很不错，很正常。 One of the saddest stories in the Bible is about Samson. 那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可悲的故事，就是提到就是关于参松。 It says that Samson woke up, thought he had his power, but he didn't. 那有一天早上，当三聪醒来的时候，他觉得他还有神的来自神的能力，但是他已经失去了。 One of the saddest things for a Christian is to be trying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without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ir life. 那对基督徒来讲，最可悲的事情也是，当我们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时候，可是我们却没有神的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 How do we know we've lost our spiritual edge? 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失去了神来自于神的能力呢 ？Turn with me to Revelation chapter 2. 让我们来看看启示录第二章。 Looking at verses 4 and 5. 让我们来看看第四节和第五节。 Jesus is speaking to the church at Ephesus here. 那当耶稣给这个以弗所教会在这里讲到这个讲话的时候。 And hear what he says. 这是他这样讲的。 But I had this against you.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 You have abandoned the love you have at first. 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 Remember how far you have fallen. 你们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Repent and do the works you did at first.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Otherwise, I will come to you and remove your lampstand from its place. 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Unless you repent. 除非你悔改。 How do you know you've lost your spiritual edge? 你怎么要知道你已经失去了是这个属灵的这个利刃呢？ You start losing your love for the things of God. 那么就几个可能你就已经开始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呢，你可能已经失去了你的这个爱心。 Let me use an illustration from my own life. 那我想用我自己的一个故事呢，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一件事来说明这事。 When I first met my wife, I told everyone how much I loved her. 对，那当我第一次遇到我的太太的时候，我向所有的人都告诉她我怎么样爱我的太太。 I told everyone how wonderful she was. 那我给每人见人就说，哎呀，我太太是多么的多么的棒。 To the point I became sickening to people. 那我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呢，别人听了见了我就烦了。 Why did I do that?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Because I loved her so much. 因为我爱她太多了，太深了。 I wanted everyone to know that I loved her. 然后我也想让很多人，大家都知道我爱她。 I would do anything for her. 那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为她，为我的太太。 Son, don't tell your mother that. 那我儿子他最好不要跟他妈妈讲这事。 It's the same with the Lord. 那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类似的。 When you first meet Jesus Christ in your life, you want to tell everyone. Yeah. 所以当你最初刚刚认识神的时候，你就想所有的人都告诉神是多么的伟大。 You want to be in His Word. Yeah. 你想介入在神的工当中。 You want to pray. 你想祷告。 You want to worship with other believers. 对，你想和其他的信徒一样来敬拜神。 But as you lose your edge, you no longer want to do those things. 但是逐渐的，你这种热情就渐渐退去了。你好像 the words of God do not move you. 好像神的话语已不在你身上有什么能力。 The praises of God don't move you. 好像你的敬拜呢，也对你没有什么感动。 You just lose that love. 好像你就渐渐已经失去了这种起初的爱。 Revelation says we have to return to that love. 那启示录第二章就讲到，我们必须要回到这种起初的爱。 But you also knew you lose your edge when you quit living by faith. Yeah. 所以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事，我们知道你什么时候你是失去了你的利刃呢？属灵的利刃，是因为你好像你的信心出现问题的时候。 Jesus says, "Do the works you have done at first." 耶稣说，那你要做像你起初所做的那样。 It means stepping out on faith in the things that God tells you to do. 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站起来，要做要神想要你做的事情。 You know you lose your cutting edge when you won't take those leaps and steps of faith that God calls you to do. Yeah. 所以呢，你要是失去了你的这种利刃的话，那你就难以去做神要你去做的这种要你去让他想让你做的这种工。 The Lord will tell you to do something, and you decide that's too risky. Yeah. 所以当主要告诉你要去做什么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太多的风险在里面。 I have a very important question to ask you this morning. 所以呢，我这里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问问大家。 Is there a time ever in your life you were closer to the Lord than you are now? 那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没有曾经有一段时间你跟神非常的亲近？ Now my second question.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it? 那你要怎么做？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admit that you've lost your spiritual edge. 所以这种情况下，第一你要承认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属灵的这种利刃。 and admit that you're not as close to the Lord as you should be. 你也承认你已经跟神的关系是真正的是不是很亲近。 Second thing you need to do is acknowledge where you lost him. 那第二呢，你要确认呢，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Verse 6 says this. 那第六节，在这个。 The man of God asked, where did it fall? 那这个以利沙就问，你在哪里失去了他。 Where did you quit feeling close to the Lord? 那你在同样在什么地方你已经好像停止了爱神，什么地方呢，好像失去了你的这个对神的热情呢。 Where did the passion quit being? 所以你在什么地方失去了这种这种对主的火热呢。 Where did your edge go? 所以那你的属灵的利刃去了哪里。 There's four things can cause us to lose our spiritual edge. 有四件事情可以呢可以做引起这一切，让我们能够失去对主的这种热情。 First one is distractions or busyness. 那第一件事情呢，可能就是说你忙碌和受其他事情的干扰。 Go down here. Hopefully they'll hear me. Okay. When I was a child. 那当我是一个孩子的时候。 My grandfather had an axe like this. 那我祖父呢就有一个像这样大。 But the handle was wood. 但是呢这个把手是木头。 And at the top of the axe he had a little metal piece to hold the axe head on. 那他的斧头的这个头上有一些用金属的那个是钉子来把来固定的把手。 And as I was little. 那我当我很小的时候。 I would cut wood for him. 那我常常帮他来这个砍木头。 Wanting to impress my grandfather, I would just swing this axe as hard as I could and as fast as I could. 为了让我让我祖父呢感到这个为了在他面表现一下我自己，所以我就使足的全身的力气来这个把这斧头砍出去。 But my grandfather's axe, as you would swing it and hit, the axe head would slide up. 但我祖父的那个斧头呢，当你要使劲砍的时候，那个斧头呢，它就会松动一下。 And if you didn't pay attention, you would go down one time like that, and then come back and the axe would fly off. 不小心的话，当你砍下去，你要收回来的时候，可能斧头就飞出去了。 So to pay attention, I would cut, but then I would go like that. 所以呢，每次我要记得呢，砍一下以后呢，回来要把这。 But if I didn't do that, and I did that and went back, and it flew off. 所以如果我忘了那一点呢，那我回来的时候呢，那斧头就飞出去了。 I would be embarrassed. 所以呢，我自己很掉价。 And my grandfather would laugh at me. 然后我祖父呢，肯定就是很高兴了。 It's the same with our spiritual life. 那这也可以说明我们在属灵生活当中的情况。 Put it down. We can come so busy doing God's work that we lose track of who we're doing it for. 那我们常常可能为主在好像在为主做工，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 Sometimes the things that distract us from the Lord are good things. 那有的时候呢，这些事情把我们从这个是做这个神的工的事情上从引出来呢，也许是并不是个坏事。 In our life, the Lord wants us to worship and love Him above everything else. 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整个生命当中，神要让我们全心的去爱他，来敬拜他，过于其他一切事情。 If we don't take care of that relationship with Him. 如果我们不能把与神的关系摆在首位的话， We lose that spiritual power like I lost the axe head. 那我们就会失去这种属灵的能力，就像我在举例当中，我就会失去那个斧头一样。 One of the things that causes us to lose our spiritual power and our cutting edge is disobedience. 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是让我们能够，就是说常常让我们失去这个属灵的能力的事情，就是说我们不顺服神。 You cannot be close to the Lord if He's told you to do something and you disobey. 对，你的如果神告诉你做什么事情你不去做，那么你不可能与神有个亲近的关系。 Because that relationship is stopped. 对，因为你们之间美好的关系实际上已经是停止了。 The Holy Spirit is in your life, but it will not work because you are being disobedient. 对，圣灵虽然住在你的内心，但是圣灵呢，已经不再掌管你生命。 Maybe the Lord's told you to pray more. 也许神告诉你要多祷告。 Maybe He's told you to witness to your neighbor. 也许神告诉你去向你的邻居传福音。 Maybe He's told you to forgive someone. 也许神告诉你今天去赦免哪个人。 Maybe He's told you to get rid of that anger. 或者说让你把你心里面的愤怒挪去。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that causes us to lose our spiritual power is disobedience by holding on to resentment. 那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常常失去这种属灵的能力，是我们不顺服，但是我们常常还有怨恨在我们心里。 Disobedience keeps us from what God wants us to have. 所以呢，这个不顺服实际上呢，就是等于是我们和神关系之间的一个拦路虎。 I grew up in the deep south. 那我是在很南方的地方长大的。 We used to have a phrase called "I'm aiming to do something." 我们以前有一个词语就说习语就说我在瞄准一个东西。 It's like aiming a gun. 就像一个瞄准一个枪一样。 But in my culture, we said aiming. 但在我们这里呢，我们讲aiming. And as serving as a minister, I would hear people say, "Pastor, I'm aiming to do that." 那我在这个当牧师的时候，常常会听到会有说，牧师，我在这个 aiming something. What that means is God told them to do something, and they're hoping to do it one day. 所以意思就是说，神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但是他说，我要准备做，我要去做。 So I got so tired of hearing that, I would say, why don't you pull the trigger? 那我常常听到这以后，我就很有点不耐烦，我就说，那你干嘛不这个扣扳机呢？ What are you disobeying God in today? 那我们问大家一个问题，那我们有什么事情在这里，我们自己有没有不顺服神的地方？ The Lord's telling you to pull the trigger. 那这时候神就告诉你，就是去扣扳机。 One of the things that causes us to lose our spiritual edge is trying to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in our own power.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失去这种属灵的能力呢，就是说我们常常靠我们自己的能力去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了。 It's very easy to say, I've been a Christian for 20 years, so I got this thing sewed up. 所以我们常常很自豪可以讲我已经20年的基督徒，我说是老基督徒，那这事情一切都是搞定了。 I know how to do this Christian thing all by myself. 对，所以说这个基督徒这一套我简直熟得不能再熟了。 To quote my son's generation, not. 那我想用我儿子这一代呢来做个比喻的话。 We cannot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in our own power. 我们不能靠我们自身的能力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Let me give you a good illustration. 我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Again, this is a southern story. 这也是一个南方的故事。 A man went to the hardware store and bought a chainsaw. 那有一个人呢到这个工具店呢买了一个这个电锯。 And the salesman told him that with this chainsaw, he could cut down 10 trees a day. 那这个销售员呢告诉他这个说这个电锯呢很厉害，你用它一天可以砍10棵树。 A day and a half later, the man came back with the chainsaw. 那一天半以后呢，这个人呢就又回到这店里。 It was all bent up, the teeth were broken, and the chain was broken. 好像这个电锯呢完全这个就破坏了，那个锯齿都已经弯了。 And the man said, I've only been able to cut down one tree. 对，但是说他说你告诉我能砍十个树，我只能砍一个树。 And the salesman looked at the chainsaw and he pulled the cord and started it up. 那这个销售员就看了这个电锯以后呢，他把这个引擎的那个拉手一拉，那这个电锯呢开始启动了。 And the man said, you mean I'm supposed to start it? 那这个人就问着，那说哦，你还要把它要啊发动起来吗？ You laugh at that, but that's the way we live as Christians when we don't let the Holy Spirit use His power in our life. 所以我们也许听到这故事觉得好笑，但是实际上在我们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类似的情况。 We lose our spiritual edge when we think that we can live the Christian life without God's power. 我们失去我们属灵的这种 power 这种能力呢，常常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自己靠自己，不依靠神可以做。 We need to humble ourselves and come to the Lord and say, I can't do this. 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谦卑我们自己，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自己做不了。 I need your Spirit's power in my life. 我需要你，我需要圣灵在我帮助我。 Each and every day. 每一天都这样。 And the last thing that causes us to lose our edge is carelessness. 那最后一件事情引起我们失去这种利刃呢，是就是说不关心啊。 Not protecting our time with the Lord. 不花时间与主亲近。 Being lazy before the Lord. 懒惰。 We have to admit that we've lost it. 我们要承认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能力。 We have to acknowledge where we lost it. 我们要确认我们在什么地方失去了它。 And maybe you're here this morning, you say, I don't know where I got away from the Lord. 对。那也许今天早上当我们问自己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我跟神的关系好像中断了。 That's when you come before him and just say, Lord, I've lost my spiritual power and my relationship in you. 那这样这种时候呢，只需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失去了这种来自于你的属灵能力。 I want it back. 求你呀，把它再给我。 Third thing we need to do is expect God to restore it. 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我们要求神来把这个能力重新给我们。 Look at verse 6 again.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列王记下六章第六节。 Says when he showed him the place, Elijah cut the stick, threw it there, and made the iron float. 那第六节这里讲到以利沙呢，他就这个砍了一个木头丢在水里呢，那个斧头呢就在那里浮到水面了。 This part of the miracle has always been interesting to me. 那这个地方讲的这个神迹奇事呢，常常让我觉得很神奇。 Why did Elisha cut a stick? 为什么这个以利沙这个先知呢要砍一段木头呢？ Why did he throw a stick in instead of a penny? 那为什么他要把一段木头扔进去，而不把一个银钱扔进去呢？ Here's why I believe that Elisha did this. 那这里面呢，是我想他可能是这样做的原因。 It showed that Elisha expected a miracle. 那他就像说明这个以利沙呢，他向这个周围的人要看到这里面这有神的能力，要向他们显出神的启示。 The stick had no magical power. 那这个木头本身它并没有什么神能力在里面。 Elisha wasn't acting like David Copperfield. 那大概以利沙呢，他也知道这。 Elisha was expecting the Lord to move. 以利沙知道神靠着他神的能力，这事情一定会成。 Are you expecting the Lord to restore your spiritual relationship with Him? 你有没有在这里也期望神把你失去的这种能力重新加添给你呢？ Do you expect Him to move every day? 你有没有期望他每一天让圣灵来感动你呢？ Do you expect Him to speak to you? 你有没有希望神每天来跟你说话？ You expect Him to talk to you? 每天来跟你讲。 Expect Him to guide you? 来带领你每天的路程。 If we want to have our spiritual edge, we've got to expect that God can do all things. Yeah. 那如果我们要想得到神给我们的利刃啊，属灵的能力，我们就要度这一切的事情。 You can say, "Well, the Lord doesn't. You don't know what I've done to disobey the Lord." 那你不知道，你可以给别人讲，你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我不舒服神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You don't know how busy my life is. 你也不知道，你知道我有多忙吗？ You don't know what's going on in my life. 你也不知道我生命当中，我生活当中遭遇了什么吗？ If Jesus Christ died on the cross and rose again, 但是当耶稣基督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且复活， He solved the biggest problem you ever had in your life. 他已经把你从能够想象的最大最困难的问题都解决了。 Because he died and rose again to give us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salvation.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是给我们了机会让我们能够跟神重新和好。 Nothing else is bigger than that. 没有一件事情能与这相比。 If he solved that problem, can't he solve all the problems? 如果耶稣基督能够解决那样大那样难的问题，难道他不能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小问题吗？ Can he make an iron axe head float? 你不认为他能够让这个斧头从水里浮起来吗？ He can restore your spiritual power. 肯定的，他能够让你的属灵的能力重新再回到你身上。 He can bring you back to that fresh, loving relationship with him. 他可以把你重新带回到那起初你与神有美好的那种爱相爱的关系当中。 If you expect it.That happened. 如果你想的话。 And the la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do to regain our cutting edge, our spiritual edge, is reach out and receive it. 那最后一件事情我们要得到我们这个属灵的能力的是这件事我们要做的事呢是我们要伸出手接受它。 Look at verse 7. 那我们看看这个第七节。 Then he said, pick it up. So he reached out and took it. 然后呢，这个神说：“你伸过手去啊，拿起来。” Why didn't God allow the axe head to float into the man's head hand? 那为什么神呢？在这里呢，没有就说直接把这个斧头直接从水里一下子送到这个人的手里呢 ？Because God and the Lord wants us to step out in faith. 因为神也让我们踏出一步。 Now I don't know about you. 我不了解你们的情况。 But if I saw an axe head floating up in the air, 但如果我看到有个斧头在空中飘荡的话 ，I would probably freak out. 我可能已经是吓死了。 But he wants us to reach out when he does things in our life for us to restore our passion.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是当他要把这种能力加添给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他要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 You see there's som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do 所以这里面当中有我们要做的部分 But he will give us the power to do it 但是呢记住神把这种能力会加给我们 Go back to Revelation chapter 2 我们再回到启示录第二章 When you admit, when you acknowledge, when you expect, and when you reach. 当你承认啊，当你确定啊，当你这个伸出你的手。 There are three things that help you do that. 那有三件事情呢，可以帮助你这样做。 In verse 5 in chapter 2 in Revelations. 那启示录第二章第五节。 Jesus says, remember. 耶稣这样讲到，记住。 You need to remember what the Lord has done for you. 你要回想你要神为你所做的。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he died on the cross to save you. 你要记住神在十字架上为你我而死，为的是为救你。 You need to remember that he loves you just the way you are. 你要记住呢，神爱你，爱你这个人。 But you also need to remember he loves you too much to leave you there. 对啊。你也要记住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方他不愿意你在那里原地踏步 You need to repent 所以你要悔改 Look what Jesus says here He says repent and do the works you did at first 那在这里耶稣说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 Hardest thing for any of us to say is I'm sorry 那很对我们来讲说这个对不起可能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The hardest thing for me to ever admit to my wife is I'm sorry and I'm wrong 啊那其中的对我来讲呢，最难的事情对我太太说，就是我对不起，我错了。 My son just shook his head, agreeing with me. 那我儿子确认了这一点。 We need to come to the Lord and we need to repent. 那我们也同样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悔改。 We need to say, I'm wrong in the way I've been doing things. 那要向神说，主啊，我会错了，我做了这个，我偏离了你。 But hear this. 那听到这一点呢？ Repenting doesn't only mean admitting you're wrong. 这个悔改呢，并不能单单说明你是错的。 It means what he says here, return. It means turn around. 那更重要的要指出，要让你回转回。 And go back to the things that God wants you to do. 回到神的面前做神所喜悦、神要你做的事。 It means return. 那意思是转回。 Go back. 回去。 Go back to the things that you did when you first fell in love with Jesus Christ. 回到那起初你对神那种爱。 I will always remember using one of these at my grandfather's house. 所以呢，我小的时候我使用我祖父的那个斧子，这事情我一直在记着。 I have always enjoyed telling the story about using this axe. 所以我经常很高兴呢，把这个故事也给别人讲。 But I enjoy more telling what the Lord has done in my life. 但是呢，我最喜欢给别人讲的时候，是神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工。 Imagine this prophet if he had quit work and gone home. 想象如果在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个先知呢，他如果丢了斧子以后呢，他放手不干了，回家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Imagine what he would have missed. 那你想象一下，他会失去什么呢？ How many of you have seen an iron axe head float?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看到铁斧头在水上飘呢？ He would have missed seeing God work a miracle. 所以他肯定，如果他走了的话，他就看不到神在这里所做的神迹奇事。 He would have missed sharing that miracle with his grandkids. 那他更不可能把这个神迹奇事呢告诉他的朋友。 He would have missed being able to testify what God has done in his life. 那他也就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能向世人来传扬神所做的一切。 My question for you is, what are you missing? 那我向你们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我们失去了什么？ What does the Lord want to do in your life? 神要让我们做什么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神的计划是什么？ What does the Lord want to do through your life? 神要通过我们要完成什么样的事情呢？ Are you ready to return to Him and let Him work in your life? 你愿意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让他来在你生命当中做工呢？ Are you ready to fall back in love with the Lord? 你愿意不愿意重新回到起初，那来再来像起初那样爱神呢？ And recover your spiritual edge. And 找回你失去的那种属灵的宝剑。 Let's pray.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Father, your word is very clear. 神啊，主，你的话是这么的清楚。 As believers, we need to come back when we feel not close to you. 当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需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说。 We need to remember what you've done for us. 我们要记得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And we need to remember what you've done in us. 我们也要记得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一切。 Father, my prayer this morning for the people in this room. 父神，我们在这里为在座的每一位祷告。 That they will regain their spiritual edge. 让我们每一位能够重新从你那里得回你给我们起初的那种属灵的能力。 That every day. 每一天。 Every moment. 每一个时刻。 They will fall deeper in love with you. 我们能够更深、更进一步的爱你。 That they will feel your power, 能够借着属灵的能力。 And feel your spirit, through the 圣灵。 That they might be spiritual leaders and spiritual disciples for you. And 每一个人都成为属灵的先锋和属灵的这个你的好的门徒。 Show us where we need to repent. 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And help us draw closer to you. 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你更加的亲近。 In Jesus' name, 以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谢谢 Reverend Macmillan 带给我们美好的信息。 再次同许我们提醒我们在哪一个时刻里面我们跌倒的话，哪一个时刻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就要站起来。 Thank you so much Reverend McMillan for the message reminding us that we should always come to the Lord to recovering our cutting edge。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用感谢恩的心，用感谢的心，我们在奉献的敬拜的时候，一切我们的奉献在神的面前用一个喜乐感恩的心。 Thanks to God for our offering. Let's sing this song. Thanks to God. 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赐下那珍贵宝贵的圣经，让我们每一天能够来认识你。我们也感谢你赐下你的仆人的口，真的是在今天你提醒我们一个属天的一个真理，你是要让我们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啊，真的是让我们重新有力量。当我们说我们软弱的时候，主，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可以重新得力。主真的是帮助我们，不仅仅是在金钱上的奉献，更是我们身心上的奉献。主啊，也许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身心软弱，我们不知道该如何的来侍奉你，但是主，当我们越侍奉你，我们越尝到这样子的一个甘甜。主，求你帮助，也让我们在金钱上面，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因为这一切是由你而来。主啊，让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用在主你的圣殿当中，用在神的国当中。主，我们这样子的同心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 最后我们来唱，愿主赐福保佑每一位来到这里我们一起的敬拜，离开的时候我们为主的见证。 We are going to sing The Lord bless you and keep you, coming here to worship, living to be his witness.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能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Please be seated. 默祷。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带领 Reverend Louis McMullen 今天早上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愿主祝福他的家庭和他的这个事工。 We praise the Lord for sending Reverend Louis McMullen this morning to bring us these wonderful news messages. May God bless his ministry and his family. 我们说几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下个星期的五六日是我们的这个联合的一个布道会，在 Brentwood Church Brentwood Baptist Church 陈世清牧师的。那么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也邀请弟兄姐妹或者是你的慕道友们去参加那礼拜天呢，我们这里照样有崇拜礼拜天就是25号我们这里有崇拜大家如果回来可以在这里崇拜。另外呢，就是9月23到25号呢，我参加不了，我正好呢这个时间冲突，我去参加这个亚特兰大的这个美东南测委会测委会，这几天我不在。另外呢，就是基督工人中心的高荣德牧师，大家知道有一个人，这个他开着飞机到处传福音，高牧师他现在呢要去 Kentucky 那么去 Kentucky 巡回传福音，还有别的这个州为他来信呢，给这个范教授，那让我们给他们代祷，为他们的行程代祷另外呢，就是美西华人拆船大会，那个这个拆船大会呢是12月27到30号在圣地亚哥召开。那么，请弟兄姐妹为这个大会祷告。如果你有兴趣，为主一生传福音，想去参加也可以，在圣地亚哥那另外呢，我们就是说这个在这个下个礼拜布道会的时候呢，如果说你需要有人接送什么的，那你就给我们的这个团契主席关怀这个执事雪琼怎么联系好。那么我们现在欢迎新朋友，有没有来的新朋友We will welcome the newcomers. We start from the right side, and you can sign up and tell us your name, where are you from, and so on and so forth, your testimony. But before that, 在这个之前的话呢，我们呢有要请这个即将离开我们去 Boston 是吧？是什么地方 ？Stanford 我没去过我们请他上来给我们做个见证他一直在我们中间，要离开我们心情很激动我们欢迎他上来给我们做见证 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主在我身上的工作。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很舍不得。感谢牧师还有雪琼姐妹给我这个机会。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韩昭颖，然后来自内蒙古，我是在 Vanderbilt 读 Electrical Engineering。我从小的教育就是无神论，然后我不相信有上帝，然后觉得耶稣就是一个西方文化的记号。从小获了很多奖学金，然后成绩也还不错，就是觉得努力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追求一个更好的教育，然后更好的生活。虽然没有考上我梦想的学校，我觉得靠着我的努力还有机会。不过学习压力比较大，我做事情就是学会很自私，然后也变得很有目的性，觉得凡是对我有帮助的人或事，我都会去努力的去争取，也不管付出是什么。在北京准备出国的那段时间，压力很大，然后在灯红酒绿的城市中很迷失，然后抽烟啊喝酒啊，很男生出去，就是我觉得我很迷茫，我觉得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国，可能出来了之后什么都不重要了。而且那个时候很可惜不认识神，表面上看似很成功然后来到美国，但是内心却是很内疚，然后很黑暗也很苦闷。2005年的时候我终于来到这里，然后来到 Vanderbilt 读书，然后本来以为来到新的环境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变好，但是环境的改变没有给我带来我想要的那种期望和改变，然后除了学习之外就是觉得很空虚也很孤独。我没有觉得我需要神，而且我还是党员，也不可能去教会这样。过了一年，然后我为了练习口语，然后我认识了一个美国女孩，Ruthie。然后我们在学校的 Starbucks 见面，然后她是要学中文，我想学英文。分开的时候我就问她要不要一起吃晚饭，然后她说不行，她有一个 Bible study。然后我说什么是 Bible study？然后他说就是一起学圣经啊，然后他说就在我的宿舍哪里哪里几点几点，然后欢迎我去，然后我说哦不用了，我是党员，然后我很斩钉截铁的就把他拒绝了。然后不过上帝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两个的手机一样的，然后他不小心拿了我的手机，然后我没有办法，到处找也找不到，然后我就只好很不高兴的跑去他的宿舍找我的手机，然后他就刚好他们刚刚开始 Bible study， 然后就问我要不要留下来。我挺不好意思的，然后我说好吧，还可以练一下英语。然后当时是为了跟美国朋友，就是第一次跟美国朋友交流，觉得我语言也不是很好，但是我问了很多关于上帝的问题，问他很多我一直有的一些疑问吧。然后后来我一直参加他的 Bible study， 就是学到了很多圣经方面的知识。然后我们也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的一些过去，然后我当时面临的很多一些挣扎，我跟他讲我很多一些事情都是从来没有告诉过别人的。然后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来安慰我，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一个属灵的四个定律，就是用四句话将福音的重点介绍给我。我记得他当时就跟我说，他说 Natalie 真的有一位神很爱你，他对你的生命有一个很奇妙的计划。但是我们的罪使我们不能够接受和体会到这份爱。他说但是神很爱我们，所以派耶稣基督来为了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一切的罪，我过去的罪，现在的罪，还有将来的罪。当时我只是听过耶稣的故事，不是很知道，不知道耶稣其实是跟我有关系的，可以赦免我的罪。我当时就好像看到一个亮光，给我一丝希望和力量去面对我当时的一些困难和挣扎。我事情发展倒是到一个阶段，我觉得真的是我的尽头，我觉得人的力量很有限，然后不过也很感谢神，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头。然后我和 Ruthie 当时一起真的是哭着来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的救主，让他来带领我，让他来帮助我，来带领我的一生。那个是2006年10月30号的晚上。我接受主之后生活不是一下子就奇迹般的就变好了，但是我很感谢神让我从慢慢的过去的黑暗当中走出来，可以进到他光明的国度里面，能够学习去原谅伤害我的一些人，也能够去原谅自己。觉得主的爱真的是让我每一天能够感受到他。 然后可以从自己的内疚中、痛苦当中、黑暗当中走出来，觉得主真的是给了我这新的生命，让我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也能够体会到神的爱。2007年2月份的时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然后当时坐得很记得很清楚，就坐在那边，然后是一个布道会，然后一个牧师过来讲，用科学的角度信仰跟谈跟信仰的关系，然后我觉得是第一次用中文很清楚的解答了我很多问题，然后也让那个牧师为我跟我当时的一些问题来祷告，然后当时开始参加社青团契，就特别高兴，认识了很多弟兄姐妹，然后用中文一起查经唱歌，然后特别高兴每周都有好吃的饭，然后我2007年4月份的时候在这里受洗，很感谢主，然后不过当时我受洗的时候还是真的是信心很小，然后也有很多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教会当时和牧师师母，然后夏拉哥、宇文杰还有团契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对我特别的照顾，然后一直为我祷告，然后就像个小孩子一样照顾我吧，让我的信心可以慢慢的坚固起来，然后就是在教会和团契的大家庭中成长。后来记得印象有一次最深刻的，可能你们当中有人有一次我搬家到 Love Circle 那个地方，然后我请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来我家参加祷告会，然后吃完饭之后还可以去看烟花什么的。后来结果我们家有很多虫子，然后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虫子咬了，然后还有瑞莲姐姐好像回去还洗了她的小狗，洗了好几遍，就是因为然后觉得很对不起大家，然后当时就是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被咬了，然后伊文姐还过敏过得很严重。不过真的是觉得当时那个暑假也是主给我的一个试炼，我觉得我当时是去参加 Bridges 的一个短宣回来，然后就是很感谢主在那个暑假的时候让我经历过这些困难，让我去更依靠他，让我在很孤独的时候，当时把所有的家具都扔了，然后就睡在床就睡在地上，然后就是开始真的是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然后也是向主祷告说可以要学会要放弃自己，让主来带领我，让主来亲自的来医治我，也很祷告说让主说我在这里你来差派我，然后就是很感谢主，后来有机会神将我放在学生会当中一起来服侍，然后也有很多也有机会后来跟肖大哥和教会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来组织那个家具的派送，然后让很多新生都有机会来听到福音，是很感谢神，觉得不嫌弃我的软弱还有过去很多得罪神的地方，然后既然使用我这样一个很不完全的人来做他这样的工作，真的是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神。信主4年多，真的是很感谢神，觉得一开始是只能接受弟兄姐妹的爱，觉得自己信心很软弱，后来到开始在团契服侍，觉得真的是都是神的恩典，其实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服侍，觉得在感谢神，就是在团契当中学到很多功课，从跟弟兄姐妹交往啊，在团契当中，也学习到很多，功课主给我的功课，觉得有的时候还是靠学气来服侍，但是神都是不放弃我，都是一直的来带领我，神也真的很感谢神，也将很多预备好的人带到我身边，让我有机会分享福音给他们，其实我觉得这是神特别给我的祝福，其实我传福音给他们，我觉得反而到后来我觉得真的是神给我的祝福，特别是我就是在这个暑假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团契里有很多姐妹就是特别的照顾我，我也想在这里特别感谢夏威夷、亚平、李红还有秋风，他们真的是对我很照顾，觉得就是让我感受到神的爱，然后让我真的是在我孤独的时候难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来在生活上也很照顾我，然后我真的是团契的很多弟兄姐妹也在一直为我祷告，我觉得真的是整个写论文毕业这个过程真的是让我觉得说自己的能力不够，我觉得真的是要靠主，真的是求主来带领，我觉得自己做不到，然后这里真的是我觉得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 他让我真正的体会到说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眼睛所没有见过，耳朵所没有听过，想也没有想过的。然后我知道真的是这一切的毕业还有我找工作的这一切过程真是都是靠神的恩典。圣经上讲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是我们要提耶和华的名。也很感谢小大哥当时也是一直提醒我读圣经然后读诗篇，让我真的是学到在苦难当中是只有神是最信实的，是我的避难所。然后我下个星期可能还有一周多一点吧，然后就要去加州，在San Francisco 去那边斯坦福做 postdoc。 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很感谢神的带领，我觉得我父母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愿意去说可以去更信靠神，也更将荣耀归给神，也是谢谢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神真的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他不会给我们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总有一条出路。想再鼓励大家也是在苦难当中也可以继续的祷告，更信靠神，因为他真的很顾念我们。I just want to thank you the message I just learned from the pastor talking about not losing your initial love. I feel so many times in my life just for doing things that, to please God and please people, but real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I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bove everything. To spend time with Hi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ank you, Pastor. 就很舍不得离开大家，然后是希望我们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在见面时可以分享神的恩典。愿神祝福你们。